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你成日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三位啦，何慧應先生啦，梁志遠博士啦，同埋譚國橋議員嘅。佢係講翻下咧，其實彭仔繼續未來會點發展？頭先講到啦，即係其實你哋都好關注嘅區議會，就諗到啲方案，希望能夠即係大家成個社區活化。你又繼續講落去，頭先講咗之前嘅例子。 其實而家係彭仔嗰個發展咧，其實有兩部分啦、一部當然佢要關閉現有而家嘅布市場。咁其實嗰度點樣落腳已經有一個方向啦。問題落嚟就係話，想經營嘅，你係應該要容許佢經營得到。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租金啊等等嘅配合，應該大家希望可以盡快落到個共識。而第二部分更加重要咧，其實亦都彭仔一路我睇到點解我哋都我自己個人好大力支持，就係佢哋唔係淨係諗自己嘅生存， 冇錯， 即係你揾個地方我賣布等等咁簡單。佢都希望講得唔好聽。即係做緊一個地區上面嘅社區經濟嘅模式，就係、利用翻通州橋仔有好多嘅即係雕工作嘅倉咧，譬如做一啲透過社企啦，去做一啲嘅部位嘅市場呢類嘅發展。嗱，當然你再搞社企咧，坦白講靠棚仔咧真係好困難嘅。呢、個係需要政府本身咧，即係相關嘅部門係要落水幫手先得嘅。咁其實過去年幾我哋都第一我哋都。即係都睇過佢哋嗰個有個報告上區議會，其實區議會係通過咗嘅，有將嘅報俾咗無論經商局、無論民政局，咁希望佢哋都能夠有啲回應。咁但係好可惜，去到今天咧，相關部門都冇乜好具體嘅，即係點樣去幫助推動即係呢個咁有意義嘅一個社會經濟嘅項目。咁所以我覺得跟住嚟，其實如果政府真係有意思，特別喺啱啱嘅施政報告講緊話時裝設計中心，咁呢點上面係咪可以結合到彭仔佢哋一個由下而上一個相關嘅一個嘅發展項目咧？嗱，呢個我自己都希望有期望係政府可以做得到呢方面嘅嘢。 好啦，咁啊，梁教授，你都知好多時咧，你做咗好多研究或者參與好多唔同嘅社會嘅社區參與地方嘅活動啦，又講下呢、這個。呢、這個參與咧，彭仔同你平時以前搞開嘅活動有咩唔同咧？ 係有少少唔同，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成績嘅，因為我哋今次頭先講到第四、第五座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突破嘅發展。只不過我亦都睇到咧，就政府都係冇乜大改變，都係好僵化嘅、因為可能公眾都係分唔到清楚啦，就係、其實而家講嘅市長基地咧，就喺我哋建議嘅通州街臨時街市橋底個街市嘅第四、第五座嘅對面、其實就斜對面嚇。咁嗰係另外一個嘅建議嚟嘅，我哋建議這個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由下而上用社企形式。即係盡量可以豁免，可能用一個象徵式嘅租金，就可以等啲我少翻佢其中一部分啦，包括咗當地嘅啲社區團體啦，甚至區議員啦，一啲市長部委嘅熟悉嘅人士啦，都係一齊合作喺度做一個我哋叫社區部委中心，既解決部委發展問題，亦都係推廣一啲社區問題解決嘅。 好啦，咁但係你哋啲方案咧，當時頭先咧有咩優點同埋缺點咧？嗱，譬如可能講你頭先講社企啦，而家有優點亦有缺點，就係佢哋唔會識運作啊。他們都要生活的嘛，只是做社企可能他們就沒飯吃了，有機會只是這樣靠他們，那怎麼做會能夠都是打開這個困境可以 突破到呢？ 其實外國有很多這些經驗的、即不是說即很罕有、因為其實第一、二、三座其實他們的小朋友是用個體經營繼續營運下去、希望政府給一些比較廉宜的租金。第四、第五座咧，我哋講嘅社區部嘅中心咧，其實可以用一種我哋英文類似叫做consortium，即係一個共同體咁樣，咁就由啲社區持份者組成嘅。咁我哋相信嗰度如果係好廉宜嘅租金咧，係有機會可以用社企形式做一種自負盈虧嘅運作。咁我初步構思嘅就包括咗一啲嘅部位圖書館啦，我哋都有啲車間啦， 展覽場地啦， 可以俾一啲嘅 即係 fashion walk 咁樣樣俾你哋， 同埋一啲我諗最重要就係一啲。 用布的用家，其實用布的用家很多嘅，可以包括咗一啲嘅南亞人士啦、啲婦女啦、一啲嘅手工藝嘅人啦、時裝設計嘅學生啦。咁、我哋覺得喺嗰度係可以做一啲時裝產品。咁、我哋相信係可以有能力自負盈虧。 好啦，咁你議員咧聽到呢個方案其實都係幾好啊，聽落去。但你哋其實係咪真係咁多人去支持呢樣嘢咧？ 我相信在地區議會上面就我正如我開頭所說、不同黨派都是很支持的、其實這個關鍵就是政府願不願意幫手推一把、其實剛才說那個時裝基地呢說個故事而已、即是他剛剛施政報出來他跟著一定要落區議會徵詢我的意見，在落議會早幾天呢就副局長親自下來找我，原來他的concern我以為是否可以談一下怎樣兩者結合呢、原來他當時是很擔心什麼呢，就怕彭仔要求入去時裝基地裏面佔用的空間、我說不是、彭仔自己有自己一個很完整的由下而上的、社區經濟、或者是社企的計劃，但兩者不是矛盾的、好像韓生說你做一些可能品牌性的、對外或者外地的，而我們想說的是社區的、兩者是可以結合上來，問題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去做這件事、不要將兩者對立，是不時對立的，要搞好無論你時裝基地好、我們講緊一個社區保衞、中心呢、這個你政府不落水呢是只可以得個講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去到今日是要看呢個特區政府嗰個嘅取態嘅、 好啦，咁講係一陣，而家真係彭仔嘅進展係點樣？因為有啲人都收信啦，又要揀地方啦，要搬啦，咁點咧？其實佢嘅情況？ 因為而家彭仔咧，其實咧就係、都係等緊政府上面的信息的，其實現在就食環署是做緊將所有的持牌的動翻啲就全部都安排曬咁樣。咁我記得佢今年九月已經係將所有剩翻嗰三個持牌人都已經係安排曬去其他咁，所以而家彭仔所有人在做的全部都是做手那些持牌、即是做手牌，根本如果他是不知道政府怎樣想法，如果安排了那個剩下那些做手的、現在他可能有兩個方法對付我們，一說我們全部不合法，因為已經持牌人走了，剩下做手已經是法例上他就是高明正就是說我們不合法的、第二他可以對外講，我哋所有安排曬所有嘅小販安排好啦咁樣。其實佢安排有牌嘅同冇牌嘅之分，即係而家我哋做咗咁多年，大部分人都係而家到為止咧，即係由百七個到而家都為止，全部喺度做嘅。喺你廿年裏面做嘅都係助手去做嘅。 不如講下啦，嗱，松教授又可以講下，其實咧咩叫有牌？助手牌有咩分別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小販個演變歷史，唔係個個好清楚。點解幾時又收翻牌咧？其實佢哋個來，即係佢哋嘅來龍去脈係點樣？ 其實小販從來對政府嚟講都係即係個體嘅。咁六十年代開始就有啲政策好清晰，就係啲福利嘅性質嘅。咁所以佢一定唔會假設佢係有錢再請人咁。咁但係因為實際上小販經營過程裏面排住咗啲時候行開行埋咁樣。咁大概喺70年代開始就即係有個新嘅安排，就係容許佢哋用最近有啲文件用咗個字眼嘅叫私人嘅僱傭關係。其實我都不好明白，即係你如果係請佢，你就一定要有勞工法例保障嗰啲嘅。咁我冇聽過咩叫私人僱傭關係啊。咁但係最近啲文件都係咁顯示，咁就即係類似係幫手咁啦，等佢哋唔喺度嘅時候幫手嚇。咁其實實際上我哋係有部分係合夥經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今一次嘅政府有考慮到，因為佢哋點解可以繼續做落去咧，亦都係政府自己冇管理。咁所以就其實佢係承認呢班叫做助手身份嘅。咁至於話未來嗰個可能性，我最近這個禮拜有新的發展，就是政府是會考慮重新發牌的、就但是就當然很有局限、就是他有些空置了的牌檔其實可以申請，其中一個類別就是助手、其實助手以往申請是有酌情處理的先例的、我覺得他們現在多了個可能性，就是這樣可以試一下用助手的身份、但是這個我覺得跟小販一直提出不如一起搬過去重整一個棒仔、就有些不同的。 因為佢要變成燒翻去去邊度都得㗎啦。咁、我覺得就始終政府都可以考慮埋呢一個，即係可以彈性俾部分即係年老嘅都唔打算搬過去嘅咧，就有燒翻牌。另外嗰啲我覺得都可以繼續考慮啲燒翻而家建議，我哋叫原集體園區搬遷。 好啦，咁呢個方案咧，你哋即係區議員又會點睇咧？譬如呢個遺留歷史嚟㗎嘛，以前咧發生咗，你而家唔可以一刀切就冇啦呢班人，同埋有啲咧即係攞牌咧，佢哋要拆開咗。不可以再跟你一起了，已經係咪有幾個已經不可以再一起了？件事係點樣？ 其實呢、這個棒仔即係教授講集體搬遷呢、這個咧、起碼在通州街已經有先例嘅。嗰啲唔係暴反。而家我哋講通州街橋底，我只能講有好多個倉。最近南昌街嗰、那個是一個玉石市場。 冇錯。 又講少歷史啦。呢班而家喺玉石市場裏邊經營緊嘅檔主咧、其實係喺。回歸前，即係90年代嘅時候咧，就其實本來就係一班喺長沙灣道鴨寮街、一啲無牌售賣玉器嘅小販嚟嘅，無牌小販嚟嘅。咁當時當然咧，就亦都造成好多嘅社區嘅問題啦。咁嗰陣時就大家覺得亦都有好多衝突，即係開檔嘅時候，喂，你點樣我擺呢檔？聽日嚟又唔擺低檔，咁有啲嘅即係矛盾出咗嚟。咁嗰陣時就的確揾過我哋幫手。咁我哋嗰時就揾足咗政府咧，就傾，咁就大家嗰班嘅無牌商都好願意，就不如我哋揾一個地方集體一齊入去啦，就唔好再好似以往咁樣有啲咁嘅糾紛。咁所以而家喺正話講緊通州街橋底第七倉嘅叫做嚇，原本八倉第八倉拆咗，所以我哋就正正一個玉器市場，就以前就係一啲喺聚集中喺鴨寮街後巷啊、長沙灣道一帶。啊，當然同棚仔而家更加係緊密，就喺個布市場裏邊啦。咁如果喺當年能夠讓佢哋去到集體搬遷，去到玉器市場第七倉通州橋底嘅話咧，咁我睇唔到其實呢個已經很好嘅例子。經營成唔成功係一件事先，但起碼你有呢個做法喺政府嚟講，唔係一個新鮮嘅事物。咁變咗我就覺得，除咗剛才阿松教授所講，喂，你發小販牌集中可唔可能咧？就算唔可能都好啦，你起碼全部搬遷去到嗰邊，都係一個以往曾經做過一個咁嘅做法嚟。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係可行嘅。政府做唔做？這個就是關鍵。 好了，政府有什麼關鍵能夠吸引到他當時肯給玉市場，但現在怎麼能夠推動到他去承認說、其實布市場都一樣有沒有價值？ 當時就因為在說一些社區矛盾嘛、就很簡單，布販、玉器小販、今天放這個位置，明天第二個來就用、很容易會引入了有些矛盾有時候會引入一些黑社會等等的東西、政府都不想社區有些衝突、今天當然棚仔不是這個問題啦，就棚仔的需要在於什麼呢？就是本身政府要發展它現時的布市場嘛、從來政府你發展的地方你有個責任，即係要去到妥善處理受影響嘅小販㗎嘛，係咪？咁呢個咁嘅點樣處理，其實又唔係憑空㗎嘛，佢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嘛，受過工作坊啊，受過好多嘅討論，亦都俾咗個方案出嚟。而好多嘅做法其實喺現時食環又好，食衞局嘅政策上面咧，係只要視乎政府本身願唔願意做嘅啫。咁如果願意做嘅話，其實嗰件事係可以水到渠成。咁所以個問題。本身的誘因是存在的，你要發展棚仔的地方起資助房屋，大家都同意，那你就好好解決即係而家喺度經營嘅人咯，係嘛？而得佢哋都唔係淨係為咗佢哋生存喎，亦都有一啲更加 value，所謂講嚇，即係一個社區嘅保衞市場，呢個對成個商品保嘅社區，就喺通州街以往咧係一啲好偏、好落、好舊嘅樓宇喺裏邊，的確冇乜人理嘅，但係而家慢慢陸續。個社區重建開始緊，咁你開始要做嘅話咧，其實令到成個社區有一個新嘅景象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作為政府都有責任去到幫，起碼區議會都覺得要做嘅話，你要幫區議會手，幫棚仔佢哋手。 好啦，咁我即係講下啦，其實你哋咧，即係嘅市民有啲咩反應咧？譬如棚仔一路好耐啦，早期到而家反應係好唔同噶嘛，可能。咁你講下即係其實一般市民接觸咗你哋之後，對其實棚仔保留嗰個意義係有啲咩咧，或者佢哋覺得？ 其實咧，棚仔咧，即係開個社區咁耐咧，就好多街坊一路都有出嚟買嘢啦，同埋支持我哋。點解佢哋咁支持我哋咧？其實咧就佢哋我哋即係我哋棚仔製衣嗰行咧，就好耐個時間咧，一路都有係同 啲街坊打交道啊，同埋咩嘅，咁佢哋都唔希望啊拆咗個報翻市場咯，佢哋好想啊有翻報翻市場，得閒出嚟買啲嘢去車啊，或者啊去做啲設計啊，即係嗰啲啊手續設計嗰啲咁。佢哋而家呢班人退咗休，即係以前做製衣退咗休咁啊，而家就冇乜嘢好做，咁佢就希望都係繼續嚟支持翻我哋嗰個行業。佢哋係好有興趣啊，即係一坐咗落去嗰、那個啊衣車嗰度係唔願走嘅咁啊，最係咯，最近都有好多個嗰啲即係比較上年紀嘅，佢都話啊希望繼續啊參與翻咁樣，咁其實係。 呢、這個可以證明，因為我哋有時搞啲工作坊咁，佢哋見到，所以不過比較特別嘅，即係普通嘅街坊途經，其實都係高手嚟嘅，咁都坐低都係可以用到嗰啲機啊，但係都好懷念，咁嗰門手藝啊， 係即係其實呢樣嘢都係可以一個生意嚟嘅，因為點解咧？有啲人如果做到有個能力，可能佢啲特色嘅嘢都可以做到一啲。俾人知道咧，即係手工藝嘅嘢冇。 好多人有心願，希望傳承嗰啲手藝。 其實而家有陣時喺啲舊屋村咧，譬如我自己熟啲嘅南山村個平台咧，係好多啲個體嘅婦女車衫，幫人改褲啊改成。其實即係你睇到個社區係真係提供咗俾啲婦女呢一類，無論佢嘅興趣又好，佢嘅技能好，起碼。不要話揾好多錢，起碼佢係可以簡簡單單即係謀生又好，起碼有啲細藝啊。咁其實成個社區保育中心亦都可以提供到呢個咁嘅出路俾佢哋，係嘛？就特別啲舊村始終有一日會重建，我估計唔會再生存到喺呢舊村裏邊嘅，而家新會剩翻舊村唔多㗎啦，剩翻兩三條村，慢慢陸續重建咧，呢啲就再見唔到。咁但係你喺即係通州橋仔可以提供到呢一個咁嘅發展嘅話咧，某程度上又可以吸納到現時本身喺度。啲舊村經營緊或者做緊啊，即係一啲嘅婦女嗰個出路嚟嘅。 好啦，咁啊講下啦，即係其實你曾經攞咗獎，你個方案係啲咩令到覺得好吸引到人認，甚至外國嘅團體都認同你哋呢個咁嘅方案咧？ 我先講呢、這個澳洲咁、那個獎都特別嘅，叫做社區勇氣大獎咁樣。咁就主要俾一啲社區營造嘅計劃嘅。係。咁其實我哋都幾膽粗粗，因為佢哋其實應該係俾翻自己澳洲嘅。不過就我哋越洋參加咁樣，咁就應該係佢哋第一次啦，肯定第一次噶啦，就係頒授俾澳洲以外嘅一啲社區營造嘅大獎嚇。咁嗰位冠名人啦，即係。Randy Saskin 都親自嚟咗棒仔嚇，就同我哋交流啊。咁講翻，其實我咁最欣賞就係我哋有好多人嘅唔同嘅持份者參與啦，和平非暴力啦，同埋一啲好建設性嘅一個方案啊。咁另外香港規劃師學會嗰個咧，就主要係欣賞我哋有一個高度嘅專業參與啦，同埋即係好有系統、好有層次、好有過程。有時我哋嗰個參與規劃嘅工作坊，我諗都係香港一個。案例嚟嘅，即係點樣現威埋政府，唔同嘅社區持份者一齊俾意見，整合嗰啲方案。 好啦，呢、這個其實將來都可能一個係一個社區嘅模式可以係參與。咁嗱，就算唔好淨係話深水埗區議會啦，其實其他地區都可以參考。點樣能夠真係推動到咧？唔單止區議會，即係真係政府咧都可以喐得到啊！而家個問題就係、大家都好好啦，大家都有曬方案，有曬區議會區議員嘅支持，咁但係政府又唔睬你，有冇能夠有啲咩？打通佢啊！真係能夠可以去到你想做到目標咧。 我諗喺議會其實我哋一路即係要求政府有啲一個，起碼佢有個要接呢個波。即係起碼你政府內部要傾下呢樣嘢先啦，甚至乎可唔可以有啲跨部門嘅平台？即係我哋成日講緊要有個討論嘅平台，你先可以即係係咪可以做到件事咁啊？咁所以而家現階段我哋個方向都希望係個意見就上咗去㗎啦，或者佢哋嗰個報告書區議會通過咗，亦都俾咗相關嘅政策局。咁我唔知佢係忙緊佢自己嘢啊。咁但係我諗作為議會，其中係好重要就係話，即係除咗呢樣嘢本身係一個對新界保好有即係裨益之外，其實的確嗰個過程嗰個做法，我都同意嘅，係咪可以輻射到其他區咧？咁呢個就要睇下相關。政策局嗰啲嘅局長，佢有冇呢個咁嘅智慧？ 有冇可能你哋接觸到更加高層次嘅人，可以真係坐低開會咧？ 暫時都未有。 咁你點算咧？你哋下一步有冇諗下咧？如果真係佢哋都唔睬你一路咁樣， 咁我哋其實我哋棚仔都唔係話冇咩，我哋盡量即係。想盡辦法，即係窿窿罅罅都希望有機會啊，約到嗰啲啊高層嘅官，或者希望你啊揾翻佢哋嗰啲高層嘅官去 能夠見到特首嗰啲咁啊，希望咧就啊將我哋彭齋嘅嘢話俾佢聽。其實都而家已經我哋揾到有部分啊啲議員啊，或者呢個啊能夠撞得到，即係碰見到啊特首嘅人，咁我哋都啊有同佢講，將我哋彭齋嘅信息帶俾佢。佢哋回應我哋咧就話都啊。特首都是正面的咁樣，但係好似得個正面啫，其他都係未有咩反應啊嘛。不過我哋都希望循繼續循呢個路徑，希望能夠喐動到特首去諗下彭齋嘅嘢咯。 不過我覺得有個契機嘅，就係佢而家做緊嗰個時裝設計基地，即係其實本身唔係兩個互相排斥嘅嘢嚟嘅，即係喺社區上邊一個部位社區中心。OK。呢、這個時裝設計中心唔係排斥嘅，咁所以始終佢要推呢樣嘢，佢都要落嚟議會，即係尋求我哋嘅即係支持啊，起碼唔好反對啊，係咪？咁呢個就有個契機咯。咁所以最後都講副局長揾我係擔心彭仔想食咗嚿嘢啫，我都唔係，或者有自己嘅發展計劃。其實當中佢都收到我哋信息就係、是。是真的要想想兩者怎樣互相配合，係嘛？咁我都暫時都即係有個咁嘅期望啦，即係話既然搞清楚佢個擔心係以為我哋想即係彭姐食咗佢，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可以互相配合，令到件佢都想做一件事出嚟㗎？時裝設計基地呢樣嘢係咪？咁呢個係一個起碼大家有個共通嘅地方。咁當然更加重要就係、是。彭仔的朋友就要有個堅持先得，即係我哋覺得係鬥長命嘅，而家要同政府。 而家佢哋好堅持 嘅，已經即係要同政府鬥長命先得。我成日發覺好多時嘅爭取啊，或者推動嘅嘢，真係唔係一個好短時間。有時你好好嘅嘢，但係可能當權嗰個執政嗰、那個，佢個重要嘅嘢唔係喺呢個階段做嘅時候，你就唯有要做好我哋嘅基礎咯。所以我就覺得喺議會可以再做多啲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其實區議會有好多嘅資源嘅，即係會唔會將件事？有些可能仔細落實，可以做多啲進一步的研究啊，又或者是搞多啲，好似正話睇到很多好吸引的相啊，即係招來多啲，將呢個經驗帶出嚟成個社會上邊。 會試啊，真係試運行一下一樣嘢咧，就一個叫做實驗性質嘅，即可能係運行幾個月試下先有用，因為你開咗好多會啦、討論會啦，老實講，即係我自己參與好多呢啲，有多時喺外人嚟睇咧，就係我討完討論就走咗啦。始終我哋冇參與落實落地啊嘛，咁我哋落地嘅時候，可能有一個實驗嘅計劃，一個期間俾佢哋做嘅時候，先知道有啲咩真係困難。政府可能睇到嗰樣嘢係可行嘅，真係可行嘅，同埋可能傳媒又會幫手啦，去宣傳啦，或者係教育方面，甚至係啲設計學院都可以參與。呢樣嘢係試下温嘅模式，令到嗰樣嘢有成功，可能香港打出另一條路出嚟嘅。 其實我哋義工隊都有傾過嘅，亦都有做嘅部分。不過我哋係義工人手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計劃係將未來嗰個亞運中心，但係我哋都涉及到場地啦、人手啦。咁而家就做得比較個別咯。都可以預告一下咧，因為我哋就另外一個工作做緊，就係做緊呢啲出版嘅工作，因為將彭仔呢個社區嘅歷史整理落嚟。咁你緊都想出版一本書咁樣講彭仔，咁都需要啲公眾即係支持籌募啊。咁我相信係啦。另外一個具體啲講法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跨局嘅會議可以有啦？因為其實阿陳肇始就食環嗰邊應該好清楚，不過我諗個政策局個分別好大，因為佢哋本身係管小販，佢唔係做一啲發展嘅。 冇錯。 咁佢願唔願意做一啲嘅跨局嘅，即係同發展局 啊，或者 經商局呢啲？咁我覺得佢哋即係再轉一個角度去睇小販問題，咁應該有一個突破可能性。 係咯，就希望即係大家都。一段時間啦嚇，可能都即係膠著咗啦。咁點去能夠突破到？因為其實已經成熟咗好多成件事，因為初初可能大家都係一個較為叫似一個抗爭啊、社會活動咁樣，但係而家就可能層化深化咗，就係可能搞公個方啦，成個政治方案啦，或者即係一個社區方案啦，可以推動翻嘅社區嘅。咁你哋點睇咧？區議會都係一個可以吸納嘅經驗嚟㗎，因為其實區議員區議會就希望。推動成個社區變得更加好嘛，走落去。 其實而家喺通識街橋底嗰度，除咗我哋喺度即係討論或者係即係盡量去深化我哋嘅計劃，即係彭仔佢哋嘅計劃之外咧，其實都嗰啲嘅閒置空地有陣時我哋都會攞嚟做一啲社區嘅活動嘅。譬如最近我哋新屋做得比較多就係墟市。即係其實墟市就正正係講緊喺彭仔講緊四五倉中間，即係話呢個地方其實真係可以變做一個即係社區嘅一個活動中心。 咁松棚仔個發展就係一個社區嘅部委中心啦。咁喺依個階段，其實如果區議會可以做多少少，譬如話正如我講，區議會有好多可以有一定嘅資源，可以做一啲即係甚至乎你即係 contract out 出都得㗎，即係揾一啲嘅團體嚇，可以試下用嗰個空間做多少少同棚仔相關嗰個發展有關嘅活動。即係你有活動，啲人嚟到就會有個感受，會好啲， 有 多啲，就變咗唔係純粹。當然，我估出文字係重要嘅，嗰、那個信息重要嘅，喺官方討論都重要嘅。咁、你要攞個社會支持嘅時候，你喺呢個空間上面運用多啲，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走唔甩嘅一個嘅工作。特別最近食環已經開始即係將嗰啲倉係慢慢即係已經係遷離咗㗎啦，即係臨時嗰個倉嗰啲裏邊嘅，咁其實都係丟空咗喺度啫嘛。係咁點解唔可以 即 係點樣利用佢多啲咧？ 不時用下佢係咪？不時用係因為其實你唔用咧，成個建築物係會霉啊，更加臭啊，更加命。你其實開多用咗佢咧，先能夠到時交俾你哋咧，再用嘅時候，你先能夠真係可以好好運用啊嘛。 其實咧，我哋嚟緊都希望咧，就利用深水埗區議會嘅名義幫我哋去搞同政府搞啲嘢，俾政府知道深水埗。區成班區議員都希望能夠個棚仔搞得好咁樣，即係將我哋嘅信息、理想話俾政府聽，希望係咁樣嘅。 咁可能啦，即係而家我哋希望唔好就係即係紙上談兵啦。始終都一定要落實有一步打開咗。可能好似話齋啊，咁我哋由一啲好簡單開始先，慢慢做起到。有啲成績啦，咁佢先可能就巴緊多啲，因為而家你咁講咧，可能政府都覺得，即係啲 one-off 性嘅活動或者係討論到，即係討論啦，始終都係咪即係冇落手落腳個經驗咧，佢都會質疑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嗰樣嘢，係咪？ 所以而家其實都少少預告啦，即係都已經開始咗㗎啦，即係往年就喺年尾嘅時候咧，都有啲熟食嘅墟市，係年初添，唔係年尾嘅，初一、初二、初三，阿韓生就。次次都拎咗啲拿手嘅家鄉魚餅出嚟， 琴日都有 賣曬，就唔喺帆仔嗰度啦，即係唔喺通州街啦。咁但係喺通州橋底嗰啲空間咧，其實都係即係定 都人嚟嘅。嗰次我都參與，其實都好多人嚟，因為食嘢咧，你知啦，食嘢都係好啲人好高興啊，有啲嘢買下，食下嘢行下就會多啲人去，即係關心多啲啊，同埋成件事串連咗就人流多好多咯。 其實先一排講到嗰個中文大學阿米琴教授搞嗰、我哋有討論過成個橋底包括棚仔啊、市集啊嗰啲其實都有一個結論嘅，都希望俾埋政府知道，希望都係咁。 好啦，你哋聯繫咗好多墟市啦，其實墟市都好多機構組織啦，就係佢哋點樣去即係點樣睇法咧？同你哋點合作咧？可以喺度。 全港是有一個統籌組織叫香港墟市節的，其實以往都有很多合作，現在巡迴這樣，學生很努力，即是他剛去完粉嶺，其實就全港巡迴的，變了可以參加這個計劃，變成其中一部分，上兩年我們都搞過一次，其實就是剛才在那個，都是市集來的，都是收錢的，就是在橋底裡面搞的，我覺得墟市就不是很大問題。 好啊，或者我們這裡一直講完，就有還有幾張照片可以一直講，大家看一下，都知道其實你曾經搞過什麼活動，有什麼可以即實際可以改善到呢，這個有什麼活動呢？ 同老師知啦，去派舊年做凍，舊年做凍嗰個時間去深水埗 呢個講食嘅， 派糖水。 呢個係油麻地嗰邊嘅，係啦，咁樣一個都熟食嘅。 好啊，咁下一張睇 下。因為第二個我哋抗議啦，係咪？ 好，咁下一張。 當時嘅抗議。 呢張又好講啦，因為區議會咧當時李子敬咧就話支持我哋嘅，咁樣收尾到舉手投票嗰陣時咧就反對我哋，嬲起翻就嚟走去李子敬嗰個辦事處去抗議我哋成班人。 咁而家佢點睇 呢個補充少少啦，因為大家知道李子敬嗰個所屬政黨就係中生所屬政黨，可能佢就擔心咧彭仔係咪食咗個時裝基地，我懷疑佢，希望係咁樣，唔會啦 嚇。咁但係而家有冇再接觸佢啊？ 其實我周時都仲多佢問佢，喂，我有咩幫我哋咧？唔好得把口講我支持嘅，佢都係講支持嘅咁樣。不過到而家都係冇乜咩，因為我哋同政府都冇乜嘢講啊嘛。佢亦都冇乜嘢講啊。 好啊，下張睇下。 呢度當時好多傳媒喎、 哦。 係啊，呢一張係去抗議嗰個時間咧、嗯，我哋都係啊， 我 就嗰啊 發表嗰日 啊發表嗰本啊我哋個民間方案，同埋呢個咩啊當時都有去抗議好似、 嗯、 啊， 批判仔嘅呢個 係咯，呢個操過去食環處。 好，咁下一張你睇下啦。好啦，呢、這個咧就好有意思嘅，棚仔手巾，佢、啊、哋有時做咗啲特色嘅嘢、啊，有埋你哋嘅袋啊，嗯、有埋你哋毛巾仔寫住棚仔，等多啲人咧帶出街時，咦，原來有棚仔喎，因為唔係個個都知道，我好相信。咁、嗯、啊，下一張睇下啦。 哦，呢張就議員同埋我哋都係有一個抗議嘅同埋呢個咩活動嘅咁樣，嚇、嗯。 係、嗯、啦，俾、嗯、大家知道即係佢哋想處理啦，係咯。 佢嘅產品 啊，呢張啲就係嗰啲啊，我哋搞市集嗰時間咧就、嗯、啊有關布圍嘅嘢攞翻出嚟去擺埋嘅、 嗯嗯、好，咁下一張啦。 哦，呢張啊，嗰啲南亞嗰啲幫我哋買咗啊布啊咁樣，佢哋攞到獎一二三名獎啊，即係攞到獎之後啲佢哋出嚟嚇，嚟翻棚仔影相啊， 係好靚 啊！佢哋攞曬獎啊，佢哋啊五名之內都去曬我哋棚仔買嘅嗰啲，都係得獎嘅。 係啊。好啊，呢、這個就係棚仔袋啦，即係出出嚟，大家可以即係用到啦。咁而家都仲有得賣嘅，你哋可以去到你哋嗰度去揾到嘅、好啦，今日其實咧都好多謝你哋嚟、即係分享到棚仔成個故仔啦，即係佢經歷咗由好多變遷到而家，希望有一個正確嘅方向，希望能夠實現到出嚟啦。亦都係希望真係能夠爭取到咧，即係能夠啲官員可以坐低同你傾下，即係可以即係將呢樣嘢落實發展到啦。咁希望下一次咧，遲啲有機會再同我哋分享進一步嘅發展係點樣樣，好嘛？好啦，呢時候同啲聽眾同埋觀眾講再見啦。 好，再見。 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